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出过气后，程进担心左右杨白华万一破罐子破摔，跑来公司宣扬他和成员的二三事。但事实证明，杨白华不仅是安静如鸡，简直是安静如鸡蛋呢。对此，嗑着瓜子的池小池表示情绪稳定，并一针见血地对061说， 杨白华可比我哥要脸多了。 061仔细地把这句话分析了一番，一时分不清池小池究竟是在黑谁。 唐欢的新专辑快发表了吧？ 是，一周后是唐欢出道五周年的纪念日，和原先世界线一样。 这里的唱片业发展状况和池小池所在的世界相差不多，因为盗版横行等种种原因，唱片业从十年前起便无可避免地滑向萎靡，歌手们不得不开发副业，参加综艺节目或者干脆从商，专心做音乐的是越来越少，精炼的只收纳3至5首歌的 EP 大批量出现，逐渐取代专辑成为音乐市场的主力军。特地选在出道五周年推出转型之作，并配合大量广告投放和宣传，云都娱乐对这回唐欢的重视可想而知。池小池登录上了成员的微博，微博的开屏页面都是唐欢甜美的笑颜，他直接点跳过进入自己的主页面。这些天他在微博上挺活跃的，粉丝数已破万了。昨天晚上他发了一条微博，说为了庆祝粉丝数量破万，他打算开个直播，并随机抽取3位幸运用户送他们1人1首歌。这歌都是他之前练习时改写的习作，请个人收藏，切勿商用云云。微博发出25秒马上有人回复， 圆圆直播露脸吗？ 嗯。 最后此条微博转发量超过2000，大多数都是为了舔羊而来。这个数字很让池小池满意， 刚刚好。 他抽奖开奖，挑了一个流量较大的直播网站开了房间，等待晚上8点钟开始直播。 房间名起什么好呢？ 池小池想也不想，随手打了个名字上去。 怎么样，棒不棒？ 061凑上去一看， 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池小池还挺骄傲的， 我所有的社交账号都叫这个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 你想让我说什么？是劝你不要太执着于已死之人，还是提醒你这个名字有点污？ 不过他还是说， 挺好的。 在等待的期间，池小池打了一盘飞机大战，还没见到第一关的 BOSS 就被小兵灭成了一朵烟花。他百无聊赖地表示， 哎，好想念我的卡牌啊。 池小池最满意061的声音设定，温润里带一点点恰到好处的沙，尤其是在睡觉前，他念书的声音会随着池小池精神的放松进行细微的调整，有股睡意朦胧的轻松感。以他的嗓音质感，完全能胜任午夜电台男主播。池小池也是在演艺圈里摸爬滚打10年的老油条，听到他笑还是忍不住耳朵一麻。 笑什么？ 其实2天前023就把东西传给我了，只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给你，想来想去还是给你好了。 什么？ 他没问出口，因为他看清显示屏上多了一个看起来颇眼熟的 APP 图标。 魔神召唤。 池小池戳开，账号还是自己的账号。507个英雄静静地躺在背包里，还差6个就集齐了。 023费了不少功夫才定位到你的手机，他对波段进行捕捉，直接连入了系统。你放心，服务器还在你原来的世界，就是因为讯号不大灵敏，对战的时候会有点卡，好友功能也会屏蔽。 刘老师啊，你真是我的亲班主任。 迟小迟同学入学以来表现很好，这是奖励。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，迟小迟在现世的记挂越多，他越有可能选择返回现世，但061一向相信有奖励就有进步。果然，刷完日常任务，心情不错的迟小迟终于对061提及他的计划了。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？想破局，分为上策、中策和下策。下策就是按照原剧本来，由他妹妹偷我的歌，让杨白华对我有所亏欠，然后呢，我再装装可怜，闹闹自杀。杨白华不是什么丧尽天良的人，这一百回一值啊，东拼西凑我也能给凑出来。 这么说，我带过10个人，10个人用的都是下策。毕竟这是陌生的世界，又是别人的生活，执行任务的人不敢擅自脱离原世界线，只想求稳。 这样的确能完成任务，我也能做到，但是我会不爽。 061深以为然，他作为系统，成日里看着任务对象被渣工欺压得惶惶不可终日，搏尽好感度，只为了最后死遁时看到渣工不可置信的表情能爽上个几秒钟，这怎么算都觉得亏得慌呀。 那中策呢？ 池小池看了看表， 不急，慢慢来。 8点钟，池小池坐在电脑前对观众们打招呼。 看得到吗？ 直播间人数不是很多，加上网站自带的流量，也就2000多即时点击，300多人在线观看，对一个新人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数字了。池小池开了录制软件，抱着吉他抿了一口水润过喉咙，自弹自唱起来。才听了个开头，以为自己猜中了池小池策略的061陡然一怔，池小池唱的不是那3首 demo 中的任何一首，而是他还在杨白华租房里住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几首调子，加上他素甜的歌词，唱出来悦耳至极。但真像他在抽奖微博里提到的那样，只是练习之作。061略有困惑， 小池又搞直播，又问唐欢新专的发表时间，难道不是想提前把音乐发布出来，先声夺人，打唐欢方一个措手不及？ 不管061怎么想，池小池始终心稳手稳，清唱时笑意淡淡，乐器一样的声带从容自如的震动，尤其是在没有歌词平易低吟浅唱时，人声几乎要和吉他声融化在一处。061虽然无实体，但360度无死角的图像接收器能让他看到一切。成员的脸自然是英俊的，可池小池的自信才是真正让他整个人焕发出迷人的光彩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光彩呢？好像对别人没有需求感，不需要讨好任何人，甚至不需要任何人就能过得很好。061索性不再多想，只专心地看着青年在镜头前的表演。直播间里已经是哑声一片了。 我操，竟然不是修音党， 666666啊！ 本来是个吃瓜的，但现在已经开始羡慕抽中奖的幸运儿。 哎，我是新来的，说是哪个唱见主播很有名吗？ 刷礼物的也有不少，虽然零零散散的，但架不住人越聚越多。10几分钟后，在线观看人数破了800。 池小池放下吉他，喝了两口水。 欢迎各位点歌。 零六幺觉得池小池有点奇怪。不管是他上次去试音还是开直播，话都挺少，不大像池小池人皮骚话多的风格。如果说试音的时候有成见在，顾及着成员的腼腆人设不能放得太开，可是在网上没有人认识他，总是能稍稍放飞一下吧。但很快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答。零六幺顺手扫描了一下在线观看的用户终端，发现关注着池小池直播间的有一个信号源属于杨白华，还有一个信号源来自楼下。